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80%， 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新高考改革方案，提出2019年北京一二本合并为本科普通批。一二本合并对考生和高校会带来哪些影响？合并后往年高考录取数据该如何参考？教育面对面节目特别策划北京新高考方案解读和学业指导特别节目第三期，今天为大家解读2019年一二本合并如何规划志愿填报。欢迎您通过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提问留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呢开始我们的这个专辑第三期了，一二本合并我们如何规划志愿填报。相信呢这是家长和考生啊接下来要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马上就摆在眼前了。今天呢我们邀请技巧高考志愿研究院院长赵京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说一说啊，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然后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上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请赵院长给大家呢来做以回答。那么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校外培训机构将出管理办法，体育美育等课后活动将计入学时；今年全市实施城乡中小学校一体化发展项目，每年每校经费支持达200万；本市第一家校企合作工程师学院成立，今年学院将增至30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市教委日前召开座谈会，为专项整治校外辅导工作，减轻中小学生课内外过重负担征求意见。会议指出，本市将建立完善的校内教学、课堂评价体系，将体育、美育等课后活动计入学时，也将尽快制定并出台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设计标准和管理办法。同时入学及分班考试被列为明令严禁，对于小升初、初升高学生，教师要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各学段知识衔接，科学有效地引导学生学习。市教委市财政局28号发布北京市城乡中小学一体化发展项目管理办法，从2018年开始在全市实施城乡中小学校一体化发展项目，期限3年，到期后根据实施效果和需要再行确定。办法提出，城乡一体化学校经费支持标准为每年每校最高不超过200万，城区支持郊区建设的新增优质学校，城区和郊区通州区手拉手中小学校经费支持标准为每年每校最高不超过100万元。项目经费主要是支持 城区优质教育资源，通过举办城乡一体化学校、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办学、手拉手合作等形式，到中心城区以外地区举办优质学校，或辐射带动本区学校的发展，整体提升教育质量。北京祥龙博瑞汽车工程师学院本月28号挂牌，这是本市第一家建在企业的工程师学院，也是落实本市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2018至2020建设100所工程师学院的首批创建学院。据了解，今年本市校企合作工程师学院将增至30所，同时还将建立30个职业教育骨干专业。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秦天的报道。 据今年4月发布的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到2020年，本市将重点建设10所左右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高水平建设100个左右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骨干专业，重点建设100个左右工程师学院以及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并且每年完成职业技术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北京祥龙博瑞汽车工程师学院是落实本市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建设100所工程师学院的生动实践，为首批创建，同时也是本市第一家建在企业里的工程师学院。市教委副主任黄侃表示， 工程师学院的成立是推动产教融合，也是我们在过去产教融合的基础上的一个升级版。我们希望工程师学院的成立能够为北京的职业教育下一步发展能够提供更好的范式。在升级版中，我们更多的关注了它的模式的创新，更多的关注了能够企业和我们的院校的双赢，使得我们在资源的共享、在师资的互通，甚至我们之间的学生和教师的实习实践这个过程之中都能创造更好的平台。 市教委职城处处长王东江介绍，此次祥龙博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商业学校联合成立的汽车工程师学院将采用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建立了新型职业人才培养模式，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北京商业学院将重点围绕人才培育、产业运营、社会服务3大领域，未来将打造成为中国特色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王东江表示，未来将进一步调整师资力量和教学计划，学生入学后将先到企业参与职业培训，实地了解所学专业以及未来的工作内容。 有可能入学的第一个月就来企业，叫职业的认知或专业的认知。在这里你得是企业的文化是什么，要干什么内容，我跟什么人打交道，环境是什么样，我要学什么，他得有一个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感悟。我们传统的就是一进来数学语文德语是吧，这孩子都不知道学怎么学，学了这么多语文，他要能学得好上我们职业学校干什么，所以他必须得给他基本的专业知识，然后一个月之后他感悟了，我这是我未来的工作，然后回到我们学校来进行数学语文物理化学这样的一个公共基础课的学习。 王东江还告诉记者，学院将实行小班化教学，每个班级15名学生，在校期间通过师傅送到学校，学生送到企业，学生不仅有学校老师，还有1对1的企业师傅，每一位师傅都是企业骨干，甚至是全国劳模，教授学生专业课知识和技能。 首先也知道孩子未来我的专业干什么，那么接下来就是教学计划的调整和师资的调整，而今天我们的专业课老师基本上都要通过企业的师傅或者工程师乃至是我们的劳模给我们上课。我们职业学校的这些老师基本都是学科型大学毕业，基本上没有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他还是就理论教知识，他技能是教不了的，所以我们要打破这种传统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式。 职业学校的老师负责公共课程以及部分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基本上我们运用企业是拿出不同工程师啊，至少是中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是吧？这样的人来当培训师，而且小班化教学。 来看今天的新闻，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日前已经结束。为防控青少年近视，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3年力争实现 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 0.5 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此外，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方案近期将正式印发实施。学校和幼儿园将陆续开学或开园，国家市场监督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强调，学校一律不得把外购散装的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裱花糕点等高风险食品直接给学生食用，谨慎购买散装熟肉食品。同时，学校要严格限定外购直接入口食品的种类，明确管理要求，严格筛选外购直接入口食品的供货者。近期以网络兼职刷单为名，利用 QQ 等网络通信工具进行诈骗的案件频发。警方介绍，诈骗分子通过设置虚拟网络购物平台，利用招聘网站、兼职 QQ 群等途径来发布兼职刷单虚假信息，要求受害人拍下商品并付款，随后返还购物款并支付一定数额的佣金。在受害人完成前几单任务后，会很快发放佣金，之后再以高额报酬为诱饵，使受害人继续刷大单。警方提醒，切勿相信网络高薪兼职刷单谎言，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应该及时报警。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感谢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话题就围绕着2019年的一二本合并来展开。今天我们来说说一二本合并之后如何规划志愿填报，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新高考改革方案，提出2019年北京一二本合并为本科普通批。一二本合并对考生和高校会带来哪些影响？合并后往年高考录取数据该如何参考？教育面对面节目特别策划北京新高考方案解读和学业指导特别节目第三期，今天为大家解读2019年一二本合并如何规划志愿填报。欢迎您通过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提问留言。好，那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技巧高考志愿研究院院长赵晶老师。您好，赵老师。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 那么说到这个一二本合并哈，我们得看一下在2017年的时候，这二三本合并的时候，赵老师也在节目当中其实给大家介绍过哈，在二三本合并之后呢，对考生会有哪些影响？现在更彻底，直接变成了这个本科普通批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从两个方面，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这个批次合并对于高校有哪些影响？同时对于考生报志愿会带来哪些变化？另外呢，就是面对一二本合并之后啊，对志愿填报方面呢有哪些建议啊，你也给大家呢来梳理一下。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也看微信平台吧，我们先从这个问题开始。这个问题呢，昨天的节目当中啊 ,CYZ01 他就提出来了，他说以后一批二批合并之后呢，那么降到一本线吗？这个一本线还有吗？啊，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批次合并呢对于高校的影响。首先来看看是不是就只有这一条线了。 理论上说是。 嗯。 但其实实际上的话呢，在操作过程中，这个各省的话呢，还会给一个，它不叫一本线了，它会叫一个什么什么参考线。比如说这个最主要用的话呢，就是自主招生，招生的学生。 嗯。 说不过这条线的学生的话呢，即使你拿到了自主招生这个加分，你也不能用。 嗯。 所以有地方就叫做自主招生的参考线。 那以前自主招生我们是一本线那一条规定。 对，对。 那现在这个参考线不一定就是这一条线了。 哎，对，不一定， 没法是 这个线没有了啊。 对对对。嗯。 但是北京还有一个特殊的东西。 嗯。 就是那个这个北京有个双培和外培， 哎， 过去的话呢也是 一 成绩不够这个一本线就差一分，你就特别想去， 嗯，你也报不了， 你也报不了。 哦，对，那这个 对吧？所以今年的话呢，按照比较可能的话呢，就是还是在画一条参考线，就是说类似于过去的一本线， 嗯， 那么还是会有这个限制。 那跟这个参考线和我们整个的这个普通批的这个一本线，那还是要差这一截，我觉得。 这个的话呢，看考生怎么画了。我估计会按照往年类似的话， 嗯， 然后那个双培外培呢，其实要我的意思啊，就别画， 嗯， 你让报吧， 谁都可以报， 就是反正想报，你呢愿意这个觉得他这个够了，他报呗， 嗯， 对吧？ 是， 我觉得没必要给你，因为有些那个双培外培的学校的话，还有些名额呢，这个没有录满， 嗯 啊，然后有些学校呢，前几年参加，后来又不参加了， 嗯， 可能的话呢，就因为招收的人数不好，有的学生呢就是差一分，他其实特别想去，而且呢这个高考就差这一分给限制了，反正挺难受的， 嗯， 对吧？ 好， 我觉得说不如就给放开，让人就报吧。 嗯，这是您的一个这个设想哈，预测， 嗯。 那么现在呢，如果说改成普通批之后呢，那就是所有的这个本科院校全都站在同一条这个 起跑线上了。 起跑线上了。 对，嗯。 那么整个的招生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是更为公平了吗？ 这个话呢，看怎么来说了哈。 嗯、 其实我们就是应该想一想啊，就当初为什么要设立这个一本和二本？ 这不是人为划分的吗？我们都这么说。 对，但为什么当时为什么划分这件事儿、 嗯？ 现在为什么又要取消？其实大家可以琢磨一下这事儿、 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渊源。 我觉得这个最早的时候啊，可能这个，教育部啊或者各考试院觉得大家对学校不熟悉，所以我呢给你画一个一本二本，把我认为这个比较好的学校呢放在一本，这样你挑选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我估计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特地说一定把某学校你们不好给你归到二本去、 嗯、 可能就是为了这个考生的一个方便， 选择起来方便， 选择起来方便。比方我上那个我报大学的时候，这个1981年就是一个是叫做重点学大学和一个普通大学，就是重点大学你可以选几个，普通学校你可以选几个。我觉得当初可能就是为了一个这个方便，就是这个你们成绩好的就选那重点，然后成绩差点的话呢选普通，帮助你们来选。 嗯， 其他的话呢，国家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说没有什么这个额外的这个利益。那么后来这方式呢就慢慢延续下来了。现在为什么要取消呢？其实国家就是说，比如我是一个这个原来三本学校，你老给我标着我是三本，我就是差一档，我就是比你这一本学校差，比你二本学校差，但凭什么我比你这个差呀、啊？他说干脆你们这国家说咱们高校公平竞争，我就不给你们画这标签了，所以把二本和三本给去掉了，然后这个一本和二本也去掉，你们就同样的竞争嘛。这点来说的是好事，就是对高校来说是好事，但其实呢对家长来说呢未必是件好事， 是 啊，未必是件好事，因为学校呢并没有因此的变得更好，至少今年不会马上变好。 嗯， 然后你挑选的时候， 嗯， 就要比较小心了，就跟浙江似的，高分学生，他就选了一个这个，比方说某某大学的这个某某学院，就三本学院，他看着挺好。 那是因为他对这个高校不了，就是对这种设置不了解，是吧？ 他对这学校不了解， 不了解， 对， 嗯、 所以就需要，这就是需要家长呢花比较多的时间呢去了解这个、 嗯、 这些学校呢，就别选错了。 嗯，那以前您说比如说设置了一本二本呢，可能稍微的还能给家长提个醒，就是说帮你分一分， 帮你分一分， 分辨一下。但如果现在全都是在一块儿的话，有很多家长尤其是对这个不熟悉家长，或者说没有在这功夫在这上面下功夫的 家 家长，他就很容易去会误读、 嗯、 是吧？通过名称啊，通过什么的、 啊、 然后结果一个高分可能进了一个比如说独立学院，这就是、 啊 亏大了。 但咱们可说人家可能愿意去哈，咱不能这么以这个评价来说，但往年很少发生这个事情。 嗯，那么在这个批次合并之后，什么样的这个学校，什么样的高校，它可能会越来越强，然后可能会给哪些这个本科院校带来一些冲击？ 这个其实还是个挺大的话题哈、 嗯、 因为呢你这个问题的话，不知道家长提这问题的话呢，是讲是从这个未来高校发展角度讲，还是说从这个我们报考角度讲、 嗯、 因为未来高校发展呢提这个就是取消这件事，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些过去三本的学校二本的学校就不希望给我加一个标签。但是这么多学校发展好发展不好，其实呢还得看自己的发展，不能说我把这标签取完了以后你就变好了。但从那个进就是一个学校变好肯定没那么容易，我估计的话呢在这个短期十年二年都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可能说过去那个最好的学校慢慢就变得就很快就滑掉，它也是一点一点的这个变化。那如果说这个未来你这个学校呢以前的时候呢是一个三本或者是二本比较靠后的学校，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他认可的程度就是增加，可能会是那些比较有特色的学校、 嗯、 就是要从这个学校发展来说，你原来是个三本的或者一个二本的学校， 想发展成一个综合的，然后得到大家认可，我觉得会比较难。 比较难 啊、嗯！但是的话呢，像比如说这个未来像这个南京审计大学呀、啊，就这种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在某些专业上、嗯、 比较专的， 嗯、我就做好这件事儿，也有可能的话，它就慢慢就变成了这个跟这个985、211恨不能这个齐平的学校。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嗯，这是对高校而言啊。 嗯。 您的意思是说，其实并不会因为一二本合并标签取消而让高校或一下起来或一下下去，这都是 慢慢发展 不太可能的哈、嗯、对，当然是慢慢的一个变化哈，但是相对来讲对一些处于比如说二三本这样的但是又有自己特色的这样的学校， 对， 可能会是一个机会。 嗯，至少我觉得说，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名牌大学哈，就进了前那个100啊或者150这种学校，就算咱们国排名比较靠前的，他应该感到有点这个威胁。 嗯， 啊，因为你可以看到有些学校的可能每年录取的排名逐渐往上涨。 嗯， 那自己如果不去那个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好学校，就所谓这个排名比较靠前的学校，可能他们需要想的话呢，就是一些不太知名的，他们学校里边不太有名的专业，或者是专业比较偏的这个专业，这些专业的话呢，怎么能保证他们的这个水平？因为在接下来一二本取消这件事吧，接下来就是浙江的，人家就是专业和学校了，就根本连这事儿都不管了。 嗯， 所以这个的话呢，可能对于所谓的好学校，可能要考虑我们学校的弱科今后怎么发展，然后同时怎么保证我们学校的强科，就是我要是说大学校长，我就让我们学校的强科超越我们同行，然后我们的弱科的话呢别往后走。 嗯， 那我肯定定这么一个原则，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学校，我觉得对高校的刺激在这块呢。 嗯，那么作为这个考生这个角度来考虑呢，去区分哪一个大学所谓的好或者所谓的怎样哈， 嗯， 他肯定会看一个录取分数哈。 录取分数。 那么高校的排名其实也会因为这个录取的分数重新来排队，重新来这个格局新的形成。 嗯。 那么在这个一本二本合并为普通批之后，这个录取分数。您预测它会发生大的变化吗？会不会有那些暴涨啊、暴跌的一个情况产生？ 咱们今天还是限制在主要是针对北京考生 啊， 对吧？因为那个讲别的省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北京考生比较少嘛，被称为人数比较少的省份。我呢看了这个天津的数据，天津的话呢是去年2018年的时候，这个一本二本算合并了，大概在这个理科5000名之前。文科这个1000名之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就是学校的这个录取数据基本上 没有 因为这件事发生变化，这也其实也比较容易想象，因为是高分学生，不太影响后边的。然后再往后走的话呢，有的学校呢的确有一些这个分数有了这个稍微大点的波动吧。 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波动的可能比较多的呢，一个是就受益的话呢，一个是就是这个一本二本原来都招生的学校吧， 嗯， 他这个其实这个会受益一些，因为他的名额这个就原来二本的这个名额就变成一本了， 嗯， 大家的话呢就看见他的各种专业，他会在招生上的话呢就把原来二本的分数的一下提到一本以上的了，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有的话呢，这个比方北京呢，这个南京审计大学呢一直在二本招生，这个学校本身来说分呢就在一本线上。 嗯， 但是其实原来一本的学生吧，心理上其实挺难过一个坎儿的，就是我能进一本的学校，我现在放弃了一本直接去二本，这坎儿呢其实有点难迈。包括最早的时候北京大学医学部也是就在二本招生， 嗯， 他虽然说这个就是还是有些人会放弃哈，但是大家还是心里边就是迈不了这坎儿。这个所以像那个南京审计大学，应该说如果我们今年报的话，会关注这个学校，他的分可能会比较涨的比较多一些，就是说原来二本已经成绩在一本线上的学校，我今年我估计可能会涨得更多。 嗯， 还有一个二本的话呢，没有在这个一本线上，但是可能会比较有特色的，这个专业上比较有特色，特别是现在热门的这个经济类啊，或者是这个新工科啊，比这个计算机比较好的这种学校，可能比方说像杭州电子，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增幅。嗯， 那也就是说，原来某一个学校一二本都有招生，那么二本在二本招生的这些专业 的分数， 本来可能比如在北京很多都是超过一本线，我觉得现在这些专业终于可以扬眉吐气或者说伸直腰了、那么对于考生可能选择起来报的人数就会多了，就会更多一点、因为他心理上就是说您说的那个坎儿应该没有了， 对， 是吧、哎，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您说了像天津啊，以天津为例，这个理科5000名然后文科1000名以内都没有什么变化，那么相对于北京来讲，理科5000名大概是在哪个学校的这个层次上？ 如果北京5000名的话，应该是在这个北京林业大学，这个北京林业大学这个上下。 嗯啊，如果文科1000名呢？ 文科1000名的话呢，是在北京呢能够进，就像这个民族大学啊这种学校的是基本上就能进去，就是能在北京选一个211，这个就是不太知名的211是能进去，或者在去外地的话呢能选到985，能选到211，这么一个那什么学校。 那其实作为高分考生来讲，再合并对他们的影响其实不大，就像在23本合并的时候，人家高分考生依然没有影响一样， 没有太多影响、 所以说如果你能考到高分的话，这些变化对你都是不成问题的、 都不那什么的、 对、那么对什么样的考生会产生影响，那什么样的这个考生和家长更应该去注意在一二本之后的一些变化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请赵京老师呢继续来给大家呢做介绍，那么大家也可以随时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听，继续来了解。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019年一二本合并如何规划志愿填报。 本节目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荆州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精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精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见到金帐，身后是城市，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1258。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 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新高考改革方案，提出2019年北京一二本合并为本科普通批。一二本合并对考生和高校会带来哪些影响？合并后往年高考录取数据该如何参考？教育面对面节目特别策划《北京新高考方案解读和学业指导》特别节目第三期，今天为大家解读2019年一二本合并如何规划志愿填报。欢迎您通过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提问留言。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继续邀请剑桥高考志愿研究院院长赵金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2019年一二本合并之后，我们该如何规划志愿填报的问题。刚刚呢，在上一段时段，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次合并呢对于高校的一些影响。那么考生和家长可能最为关心的还是对我自己啊，我是明年的考生啊，我会怎么这个来填报志愿，有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一看哈，刚才说了，对于高分考生来讲呢。 变化不大， 变化不大，问题不大。你该考多少分，也就是还可以继续哈。 对 啊，就一个批次，反正原来其实他高分他也不用考虑二三本的问题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对哪一个层次的考生，他的影响是最大的。 其实刚才就是说了这个，就像那个。天津5000名这个之前哈，这变化，那后边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多多少少会一些影响。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应该看啊，现在的家长呢，可能大部分对这个怎么报志愿还不是特别熟悉呢。 嗯， 所以咱们先应该把这个就是这个报志愿一些基本东西告诉给大家。 但这个报志愿的东西，您觉得还能再适用于，比如说这个后面的一些，尤其是2020年之后的要填报志愿的家长吗？ 不太，就是一旦只对明年，就19年有 对 啊，因为咱们否则话说一些的话呢，我担心，因为他对这个整个报志愿的这个形式不了解啊，可能不一定能明白咱们说什么呢。 嗯，好，那我们来普及一下哈。 啊，普及一点这个知识，就是过去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有一本和二本，再加上这个三本和专科，它呢是一个批次一个批次的报， 对， 所以呢你的成绩如果够，你可以先报一本，然后你把二本也报了，然后把三本报了，万一你的一本没报好，你还有二本在一个机会，二本没报好还有三本，三本报好就到专科，现在的话呢，整个呢一本的话呢，这个都是就是一次机会了，那么我们呢知道这个就是平行志愿的时候，你可以报若干个学校，比如说过去的话呢，一本呢是报6个， 这个二本报十个。通常合并完了吧，一个趋势呢是干嘛呢，就是这个取最大的，比如说就是说明年可能就十个，就是每个人是十个学校可以报，对吧，就是这个可以报十个，你高分学生可以报十个，这个低分学生也报十个，但是这个十个如果你没报好，一本学校没有这个学校 接住的话， 这个录取你就夸叽，你就变成专科了，你再有专科了啊、嗯！这个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家长要这个注意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对于一二本合并之后的他那个提档的机会依然还只有一次，但是这一次如果弄不好的话，可就不是一本掉二本的问题， 哎、 是从本科直接掉专科的问题。 嗯、对，这个家长就说了，不是刚才说十个学校吗？怎么变成一个了？那家长要明白点一个事情啊，就是这十个学校的话呢，只是帮助你这个档案能投到一个学校去，所以呢真正投到的话呢就只有一个学校， 嗯， 所以这就是 其他九就没用了， 其他九就没用了啊、嗯、所以这就是你有十次的这个机会投档，但是投的话最终只有一个学校，所以这是家长这个明白的，就是说后边没有学校接了， 嗯， 那这个里边呢这个再细分不同层次的这个影响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比如说往年的首经贸的这个分数的学生呢来看，为什么呢？因为首经贸呢基本上是这个北京就是一本二本都招生的学校中分数最高的。 对。 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大家老说呀，这一本二本合并以后这个学校怎么做呢？你有一个简单的思维啊，你呢别去想多，你就想着这个别想一本二本合并，因为想一本二本合并吧头就大了。你想着干嘛呢？说首经贸原来呢这个一本比如说招300个学生、 嗯、 二本的话呢招50个学生、 嗯、 你现在就想的是这个首经贸呢它扩招了，从300变成350了， 嗯， 但这个影响的话呢你就觉得说哦，我呢就比较好像就是比较好理解了， 嗯， 所以这个的话呢是一个这个思维，但这个造成什么呢，就是那个50个名额的话等于增加了，增加其实按说来说这个首经贸的这个分数应该往下降，对吧，对不对，因为我人越多嘛，我的分数就应该越往下降、 嗯、 但呢他降比如说他过去是在北京市的9000名，他最后一名学生的话呢可能到了这个9500名是往下降了哈，就是过去是9000往前到9500了，但你别忘了他多收了一些学生会把别的学校的分数往下降， 嗯， 所以呢并不是说合并批次以后分数都往上涨，还有学校的话会因为这件事儿的话呢往下降，因为我这个学校名额增加了嘛，所以要是说思考这个真正报志愿的时候应该怎么想比较好呢，一个是哪些因素呢让学校的分数往上涨，哪些因素的让学校的分数往下降，你把这两点都估算好以后呢你就比较合适说看我想报的学校会怎么样，对吧，那么对于家长来说真正学前报志愿的时候其实我认为比较好的方法呢，你现在呢不管是怎么着啊，你都是还按照你的成绩是一本的学生去学这方式，因为你学会了以后呢你就明白其中各种问题了，所以这个影响的话呢就是刚才我说了首经贸是分数最高的，这些以下的学生呢报选学的时候就得考虑到各个学校都可能会分数涨一点会往下降一点，涨的因素在哪儿呢，就是评志愿中你能报的学校越多它这个分数挨得越紧，也就是说以前一本的这个学校呢因为从六个志愿变成十个会有一些往上走的这个趋势，因为挨得越来越紧了嘛，所以就从首经贸以后的学校的话呢因为这个学校增加了所以分数会涨，但是因为像首经贸啊这个他把这个学生方式往上走了使得在别的学校略微往下降一点，所以这个平衡度呢得去慢慢去观察去，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其实作为家长首先去这个学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影响比较多的话呢是以前的这个在一本线上下的，因为以前一本线上下的时候我可以在一本中胡乱报一下，万一赚到就赚着了，赚不到的话呢我就报那个二本中那个一本二本都说的学校，报首经贸啊，报这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呀、啊、我呢就当一本我就那个瞎报，今天你要先首先想一下这个一本二本报的学校可能都不是说你一本线的学生能报了，因为他已经都进了一本一批进了嘛，像我说的扩招了，所以这些学生报的时候要把这个策略呢稍微改一下， 怎么改呢， 就是说你可能就不要想着一本二本的学校还能给你拖住的，也别想一本的话呢能够随那个瞎报，当然十个学校你可以拿出两三个来这个去报，然后那个一本二本的学校的这个二本这个名额都没了，所以你可能就会直接选以前二本 只是在二本招生的学校，你去报这些学校， 只是在二本招生的学校， 对这些学校的话，比较可能还能接住你。 那如果说以前一本二本都招生的这些学校，它的原来在二本的这些专业的这个分数， 对， 您觉着还会有 会往上涨 升的， 会比较会靠近一些以前在一本招生的录取分数，这么着这么着来那什么？ 但是现在很多的二本专业，其实它的分数已经是在一本线上了。 对，但是还差的比较远。 比 如说，你像那个首经贸的话呢，它本身在一本的学校可不挨近一本线。 嗯。 但是二本的学校的话呢，还是比较贴近一本线。 嗯。 这个还是差的挺多的。 那么，对于这个一本边缘上下的考生来讲， 对， 可能你考虑到原来只在二本学校招生的专业，二本的学校 这种学校变化可能会少一些， 少一些， 少一些啊，嗯。 那 就是特别高的学校学生和分数特别低的学生啊。 嗯， 可能都不用特别担心，就是一本线上，比如说线上50分，然后一本线下这个40-50分的学生，可能影响比较大一些。 嗯， 因为已经成绩，我就在那个以前的这个二本线，就是说今后的本科线，我基本上选的学校的话，变化不会特别大。 嗯，所以一本线上，40-50分， 对， 一本线下40-50分， 40学生， 这是 可能影响。这个比较多一些 焦虑的 啊，可能往下的话到不了40-50分，但是的话就这个附近的学生， 嗯， 学校变化可能要发生就发生在这里边。 嗯，那么会不会在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因为就一个批次了，然后如果填不好投不上当的话，直接调到专科，那这个风险会加大了。 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我觉得北京市会给每一个学生10个以上的学校，如果10个以上学校你在这一年中这个认真去学习，如果真的是滑档了，其实说起来呢，这个家长的话是要挨板子， 没做好工作， 这个对，就是说没有学上的可能性并不大，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工具啊能帮助你做这件事儿，你呢就会告诉你能不能滑档这个事情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就非要说拿书拿本这么使做啊，最后给做坏了，这家长真的是不太负责任。比较可能是干嘛呢，就是说你预想的学校没进去，预想的专业没进去，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一些。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没有学校上，就是你本科啊成绩呢比这个本科线高出个15分-20分的学，这个你自个儿没有学上，这是这个家长不够认真学习。 嗯，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说在滑档的这个问题上，考生其实不用特别的纠结， 应该不用特别担心，对， 是吧？ 嗯， 但是家长你这个事情要仔细的去考虑， 你还得学习。你要什么都不学习，就以为很快就5分钟就能搞明白这件事，还会有人出问题。 嗯， 或许也有一本 面对面，每晚5点半 FM 107.3，越聆听越成长。 好，刚才呢赵晶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啊对考生的一些影响哈。微信平台上我看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看看跟刚才我们回答的这个是否是已经做了啊。我看可微语他说，像首经贸首师大这种学校分数是不是会比往年降低呢？ 理论上的话，因为首经贸的话它是一本二本都招生，就是这那个文科理科他都招，所以的话呢他的分数那个就是因为扩招了嘛，他可能会稍微那个降一点，降不会降太多。 嗯， 一个简单的推算，你去数那个就是去年首经贸的这个录取的这个分数啊或者排名， 嗯， 到那个附近的时候一分多少人，你把那个底下扩招的人数上来，你就可以算出来说按照这个去年的方式我大概会降多少。比如说那个在首经贸那个接近那个去年录取分数线，它一分差不多是因为北京市会公布10分之内多少人。 嗯， 你一数说10分就是50人，那你想想往下降也就降个10分，所以不会降特别多。 嗯， 这个但是呢因为那个学校多了，所以可能往往会涨一些，所以降的话呢也大概不会超过10分，也就降个这个3-4分、4-5分的。 嗯， 啊，首师大的话呢也应该会是这样的，首师大应该可能降得更少，这个情形，因为它主要就在一本招生嘛。 嗯，那您说以往的这些学校的这个录取的分数，对于明年的考生来讲，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高考分数，对于明年的参考价值 还是挺大的， 还是挺大的 、 大家还是要去看的哈。 嗯， 可不可以还有一个问题说，那报考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报往年录取分数比实际分数低一点的学校，这样更容易投呢？ 这么说啊，假如说给了十个学校， 嗯， 你呢就按往年就没考虑这个批次这个合并，你就是把那个就是一二本都招的学校给去掉，你就按照往年去报，你大概不会说这个滑档，不会滑档，这个事出现的可能其实机会不大。 嗯， 但是因为我们要把握这个专业啊，就是我报的专业能被录取，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做一些比较精细的一些这个计算。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把我刚才说这些事情的话呢，去想一想。 嗯， 所以我觉得不用特别担心。 嗯，太阳花说，是不是最后几个志愿如果不服从调剂的话，那么退档的风险很大？ 别说最后几个啊，就是有一个学校不服从调剂。你的风险都挺大的。 嗯，对，所以说服从调剂这个事呢，是我们对每一年的考生和家长都要强调的，您还是要服从调剂，除非啊您的分数相当的啊， 除非应该说你学的比较好，你只要不是说学到那个就是真正特别了解，我就建议就是说对家长来说就都填服从， 嗯， 别冒这风险。 他说二本学校，这虽然是二本学校，但是某个专业特别好，这样的学校会不会提分呢？其实以后也不存在什么二本学校的问题。 对，他就说去年是二本， 嗯， 今年不是二本的学校。 说专业特别好，会不会这个提分？ 我刚才其实刚才说这事儿来了， 嗯， 我说那个比较涨分可能性，就是在某些专业上特色的学校， 有特色的学校， 这个像说这个经济类的，刚才我说一个新工科， 嗯， 像那个比方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嗯， 它可能就会比往年涨得多一些。 嗯，南京审计大学， 南京审计啊， 嗯，刚才啊，在这个节目当中，赵老师一直在说哈，可能比如说填十个院校啊，这个志愿，那我们是说前提是。您是预测啊，可能 猜的 对，因为呢今年的这个比如说合并之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志愿填报的是到底是怎么填啊，这个多少个学校，其实目前还没有出来，对，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像广东呢2018年是一二本合并，它是给了15个、 啊， 对对对，平行志愿院校，那么刚才赵老师其实也是根据其他省市的这个一二本合并之后的这个录取， 基本上都给的多， 给的多， 嗯， 然后预测说，那么有可能北京呢可能会在10个左右哈， 对， 我们全且哈是，啊，是 假设是10个， 为了讲述方便哈， 嗯， 我们说假设是十个，所以院儿就问了，说明年可报考的志愿数量确定了吗？ 没有， 还没有啊， 没有， 刚才我们是一个预测， 嗯， 是根据其他省市的一个预测哈，为给大家讲解方便。那么这个其实到底是多少个院校啊，对于我们来讲现在其实并 不 是那么重要吧。 嗯，也没那么重要。 是吧， 嗯， 我们到时候按规则去做就好了，人家让你填几个院校您就去填就行了，是吧？ 对， 这个现在是不是可以不在我们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 没错。嗯 嗯，好，那么大家呢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哈。还有一点，刚才您说如果家长这个做不好的话，可能责任会在家长，如果考生滑档的话， 嗯， 其实确实是这样，您看以往本科院校它分一批，一本二本批次，然后本身这个其实学校就已经给你划定里边了，那么家长和考生他就很容易在比如说我是属于一本这儿的，我就挑这里的学校不就完了吗？ 对， 二本呢我就挑二本里的，一本我就可以放掉了。但是现在呢合并成一个批次之后呢，其实家长要看的这个信息 多了， 就太多了。 对， 嗯， 其实家长的工作的话呢，因为批次合并啊不是减少了，应该是增加了， 嗯， 这个所以家长的话呢得去这个多做工作。那为什么呢？比如说我过去成绩在二本吧，我看一本学校也没用，反正也不让我报， 嗯， 但现在的话呢难说会不会因为这个批次合并有几个学校成绩就掉到二本线下了，嗯， 这个是不是就要看成绩了？但是明年这个成绩真的就大家其实都可以报，我可以试试啊， 我可以试试，对吧，嗯，那如果说给十个或者给更多，那我干嘛不试试啊，嗯，万一下边砸到我脑袋上呢， 因为他没有那个线再去衡量了， 对， 嗯 嗯， 所以说大家需要去选择的这个信息量就大了， 就增加 了，信息量一大可能就会出现选择困难或选择障碍， 对， 那怎么办， 嗯，那反正是多听讲座多学习， 嗯 啊，多学习多去提前做方案，然后再学习怎么来做这个决策。 那您给家长就是提供一条，嗯，比如说既听得懂然后又做得来的那么一种方法，很简单的啊，我们先入门嘛。 这个其实还真不能说一分两分能说啊。 嗯、 就说现在是这样啊，家长呢，你就先不考虑这个批次合并这事儿， 嗯， 你就按往年的、去年的是怎么学就怎么学。 嗯， 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受这个干扰。 您是指学什么？是学 学这个报考的规则， 哦、 报考这个这些事情、 嗯。 然后等完了以后的话呢，等到那个正式公布了多少个学校，你的分数在这个期末考试什么的也逐渐的有了一个比较确定的时候， 嗯、 你再集中去考虑各个学校，考虑各个专业。那你当时学的知识就是怎么填报的这知识，基本上不浪费。 不浪费哈。 对，不浪费啊、 哦。 嗯。 那好。一二本合并哈之后，现在目前来讲，该怎么学志愿填报方式就怎么学， 对， 没问题啊、 嗯， 也不用慌。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合并之后呢，预测志愿设置这个问题呢，我们暂且啊，就说十个院校吧，啊、 嗯， 假设啊，假设。那么其他的一些批次，您比如说像提前批啊、特殊类型批啊，它依然还会存在吧？ 嗯、 应该， 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呢？ 其实这个原来一本和二本又分一本和二本吧，有一些这个就是有些这个花样更多一些。 嗯， 比如说你看北京那个有些学校呢，它一本的学校的专业好一些， 嗯， 二本的学校的专业可能差一些。然后的话呢，如果一旦合并呢，学校本身就一个问题。你像那个，这个护理学这专业，他可能想想就说，我不放在一本招生，也不放在二本招生，我给放到提前批招生去。这事儿的话呢，以前也发生过。啊，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就是说，我觉得我这专业比较特别，我就放到提前批招生去。 那首师大像这个今年那个他的原来在二本招生的专业哈。 他 应该是调到提前批 啊，那你合并完了以后，他觉得不太适合，他就也有可能会把一些专业，就是有些学校把专业放在这个提前批、 哦， 所以提前批也并不能说，好像我们合并一本二本对提前批就没有影响了， 嗯， 他这个可能还会有，但好在吧，这个北京市一本二本招生的学校比较少，你像理科呢，只有我看了一下只有17所，文科只有10所，所以并不太多， 嗯， 所以这个事情变化的话呢，可能没有那么大。 嗯， 所以提前批的话，可能基本上跟以前是一样的。 嗯，那像这个双培啊、外培啊，这些都应该还会在那儿，但是有一个参考线。刚才您说的， 我是希望说， 嗯、 就是对双培、外培，刚才 别 给人那什么了、啊。 对。 你看我差一分不能报，多难受啊！ 自主招生，您觉得应该有一条这个？ 自主招生必须得有，因为自主招生没有的话呢，这个应该说家长不干。 嗯。 啊，家长不干，因为这个自主招生呢，这条线其实呢也是我们一个。就是一定说这个比较公平的这个线，我觉得那个线还是应该有，可以往低了画一点。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批次哈， 对， 自主招生也属于特殊类型批次里面的， 自主招生属于特殊的啊。 那也就是说这两个批次相应来讲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某些专业可能它的一些调整 可能会影响一点。 那么这个可能对于考生，就是大多数考生来讲， 影响不大， 会影响少部分的要在提前批这个去录取的这些专业这样的考生。 对，我觉得对那个就是学习报考规则来说呢，其实如果一个家长认真学了，就是假如我们一个18年学得很好的一个家长，他接受这19年的报考，对他来说呢掌握比较容易。 嗯。 但现在的话呢，因为那个就是19届的家长，可能很大部分家长呢还没开始学呢， 嗯， 他就会受这个影响，所以我给的建议就是说，你先按照去年。因为去年你学的时候、 嗯、 你可以问老师，你可以问同学，你可以问别人，等你学完了以后，你再琢磨说今年的变化是什么，听一次两次课可能就会了。 嗯，按照以前的志愿填报的这种方式方法，来学习。 对。 至于说合并之后，相对来讲也许简单了，因为就一个批次，不用考虑那么多哈、 嗯， 只要考虑院校就行了。 嗯。 那比如说，我们以前填报志愿的时候遵循的那些原则，什么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啊， 都可以用上， 就是还接着用。 对。以前去年的那些这个理论呀、讲座呀，你完全还都可以用 啊、哦。所以大家想要学习的话，其实资料还是很多的。 把教育面对面的去年的节目 重听一遍就行了。是，嗯，好，那我们刚才这个也说到自主招生这个线没有一本线了哈，很多家长也是特别关心。然后我们说过了啊、 嗯， 有可能是画一条这个。 这个线肯定得画， 肯定还是要有的、 啊，肯定要有啊。 嗯，那么在这个分数合并了之后呢，这个分数线，比如说以往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比如说 很多学校的说什么线上多少分啊，你可以报考啊，或者怎么样。那么以后呢，我们去参照什么？还是线上多少分？还是说我的这个排名？ 其实我一直比较反对线上这个多少分，因为那个一本线画的时候啊，考试院没给学生画，考试院考虑的是今年招生的情况，所以我呢说用这个一本线上多少分吧，做个估算来说没问题，但其实呢它不如排名呢更准确一些，所以你简单按排名走吧， 按排名 比较容易一些啊，所以你还是习惯于用排名来说吧。 那么如果合并之后呢，我们在志愿填报方面，比如说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您觉得将来考虑的时候会先考虑什么？先考虑专业呀，还是先考虑学校呢？ 这个反正永远都是一个话题啊，我永远的话题，因为我呢是比较这个，就以前按照一本和二本来划分啊，我其实以前有一个特别简单一个理论，就是如果你的成绩考到了北京市的前10%，比如说理科这个40000人你考到4000名，我觉得你呢就应该这个按照这个你的想什么，就是你想学什么，也不用特别在意说这个学校哪个差，这个学校比那学校差一点，你按照你的想法，按照这个就报就是了，要有点这个抱负，要为国家为民族这个发展来这个来做。如果你的成绩呢在前30%，就是一本线左右，我觉得的话呢，我个人来说呢稍微偏小学校，然后专业呢这个次点。原因在哪儿呢？是因为你早晚可能要学2个专业，所以呢专业就是一定说我把专业那什么了。那过去在二本的学生呢，应该相对来说他的学习能力要比一本学生差一些，我觉得呢把专业选对了，是让他这个就是这个快速的超越这个以前这个一本的学生的最好的方法。 来看微信平台上的一个问题哈，就是选择在一二本，就是今年以前一二本同时招生的学校，会不会在明年的时候胜算更大一些？ 那就我就说了，按照他一本的招生的分数，来做选择，被录的可能性比较大，就不看二本的，不看二本的分数了。 最后一个问题，可谓于想问，今年文科分数的排名能报考的学校和去年文科排名能报考的学校差不太多吧？我没太明白。 他说是2019年，今 年应该是2018 还是18呀？ 就是，今年是2018，去年。 如果说18的话，它完全可以比较那个2017，这个数字可以完全可以去比较去， 可以找到是吧？ 那我们就公布这数据，所以他就可以看这数据。 对，好，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不给大家呢再做更多的解答了，因为时间没有了啊。那么以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啊，就相应的话题给大家呢来做咨询。对于可能刚刚知道我们节目的这些家长或考生来讲呢，可以说。这一次2018的高考完了，紧接着2019，之前的所有的时间，我们的节目都会围绕着这个高考的某些重要的事件来进行。所以说呢，您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学到很多的知识，因为像赵金老师这样的专家呢会经常的来做客哈，给大家来介绍当然是特别重要的那些内容哈，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去通过各种渠道，比如收听讲座啊等等哈，了解各种各样的知识。总之呢，如果您的孩子明年参加高考，您现在就应该忙起来了啊，尽到一 个 家长的责任哈。 没错。 好，那今天节目的这一时段就到这儿了，感谢赵金老师今天做客，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那么大家呢相关问题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了。明天微信当中呢，我们也就今天的节目会给大家呢出了一个精编的介绍，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订阅号教育面对面 RBC。 好，那这一时段呢说完了，下一时段我们将继续啊教育面对面的品读经典系列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明天早上7点到7点30分有我们的精编版，欢迎大家收听 教育面对面，每晚5点半 FM107.3， 越聆听越成长。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论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论语的永恒启示。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书，是一位德国的哲学家雅斯培尔斯所写的《四大圣哲》。他从整个人类历史上选择四位代表作为人类共同的典范。他所选择的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所以我们对于另外几位稍加介绍，就知道孔子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这四位年龄最长的是佛陀，也就是创办佛教的释迦牟尼。他本来是一位王子，后来呢放弃荣华富贵，愿意做一个乞丐，因为他本身呢希望所有人都跟他一样能够觉悟，觉悟人间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人要把握的是什么？智慧。只有智慧能够让人脱离人生的各种困难的苦海。那么这种完全不在乎一般人所追求的东西，对于人生的痛苦是以一种自然的状态接受它，然后超越它。苏格拉底，他是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他的事迹啊由他的学生柏拉图记载下来，写成很多对话录。那么苏格拉底是一个很平凡的雅典的公民，每天在街上跟别人聊天，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人去做独立的深刻的思考。所以他在西方就引发了西方后来哲学、科学各种方面的发展，要追求真理。那么这四位里面最年轻的是耶稣。耶稣是世界上有三个宗教的创始人，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都以他为出发点。那么他只活33岁就被别人冤枉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宣传的是一种跟人间当时的情况只追求现实利益的一种想法截然不同，要人照顾自己的灵魂内在的世界，让人不断地摆脱各种诱惑、各种干扰，走上一条正确的路。孔子也一样，他对于世间的荣华富贵他肯定，但他不会有盲目的追求，他遇到瓶跟贱的时候呢他也接受，他不会排斥。所以他们几位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色，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个，对痛苦不逃避，痛苦当然包括所有的穷困啊、人生的无奈、各种委屈全部在内，不逃避。人活在世界上是要追求幸福，但这个幸福呢有很多种。以四大圣哲所立的典范来说，幸福的出发点一定是由内而发，你只有透过修炼自己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痛苦呢是一个磨练的机会，它不是一个诅咒，也不是一个灾难，反而是一个考验的机会。透过痛苦的考验，人才能慢慢摆脱身体各方面、血气各方面的诱惑，让人格的特质啊可以不断地展现出来，具有一种超越性，也就是精神方面的价值可以无限地彰显开来。第二点就是对罪恶不妥协，虽然人间有许多罪恶的事情不断地发生，他们都不妥协，有的时候要以慈悲的心来面对这一切，知道人性的软弱，然后不断地提醒人重新振作、重新出发。有的时候是向罪恶宣战、批判各种不义的事情，像苏格拉底活了70岁被人家诬告，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他在审判的时候呢替自己辩护，内容非常的完整，提醒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应该追求的是什么，是正义、是真理，而不是要迎合别人的兴趣。第三点最重要，他们对死亡毫不恐惧、毫不惧怕。死亡本来就是会发生的嘛，有生就有死，但他们四大圣哲呢以他们本身的言行表现昭告世人，死亡不值得害怕，害怕的是你没有逃避罪恶的行为。苏格拉底说，有些人呢、啊、 看到死亡拼命的想，哎呀，这个不好。他没想到自己被罪恶、被邪恶给捉住了。哪一个更让人害怕？孟子说过类似的话，所好有胜于生者，所恶有胜于死者。这都是先胜后胜啊，一致的地方。我虽然喜欢活着，但是我要追求更好的东西。我虽然害怕死亡，但是我害怕的还有不义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背景之下来看，代表西方学者也都承认这四大圣哲是有无限的启发。 孔子创建了儒家，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得意门生颜渊是领悟和践行儒家价值观的佼佼者。学习《论语》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以孔子为师，以孔子为友，仿佛得其言传身教。 孔子提出一套价值观，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六个层次来做说明。第一个阶段叫做自我中心，这个啊，一般人都会，你没有人教，他出于本能也以自我为中心。这时候有两层次的价值，第一个叫做生存，第二个叫做发展。生存是人的本能啊，它也是一种价值啊，既然活着就要好好的活下去。发展是个人要追求发展，也就是富贵，所以这个是普遍的，大家都在追求的价值，生存与发展。但第二个阶段是人我互动的阶段，你到学校念书，到社会上工作，跟别人互动，是社会的一份子，那么你就要有另外两种价值，就是礼法、礼仪跟法律，以及情义、有情有义。礼仪跟法律啊，我们要做到的是守法而重礼。今天不管是不是学儒家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法律嘛，都有礼仪啊，那你就要守法而重礼。这个孔子不教你也必须做，否则就会受到各种批评跟压力。但是呢，比较高的是有情有义。当你说我要有情有义，代表什么？出于真诚，关心我的朋友。所以我们讲到子路的志向呢，就是有情有义。他的车马衣服棉袍跟朋友一起用，用坏了没有遗憾，有情有义，这一点不容易做到。重视朋友的交情远远超过个人的财物啊。但是有情有义呢，是从儒家开始应该追求的目标价值。但是有情有义呢还是不太够，为什么？因为像子路他只对朋友好，对朋友好不能算是如何高尚的价值。天下人谁没有朋友？西方人古代人也都说对朋友好啊。罗马时代一位作家西塞罗写一篇论友谊，你可以看看，让人感动啊。他说朋友就像阳光一样，如果没有朋友，生命里面没有阳光，既没有光明也没有温暖，你能想象吗？这样的比喻也很生动啊。我们讲的话西方人也都可以了解啊。我们说患难见真情，他们也说在需要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所以呢还不够好。有了价值观的目的就希望让你了解你还不错，但是还不够，还需要继续上进。所以接着到第三个层次，第三个阶段叫做什么？超越自我的阶段。超越自我的阶段呢也有两种价值，第一个是无私，第二是至善。说到无私，就要以颜渊的志向做例子。颜渊的志向是什么？无发善，无失劳。无发善就是不要夸耀自己的优点，无失劳就是不要推给别人劳苦的事情，这样一来一往之间就把自我给消解了。无发善，无失劳，把我慢慢消解，我才能够做到无私。因为孔子口中的君子呢，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无私。所谓的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避，泰而不骄，坦荡荡，都是无私，没有私心。孔子所谓的仁者也是一样，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只有行仁的人啊，能够真正喜欢好人而讨厌坏人，不会问说哎呀，这是我的朋友，他再坏我也喜欢他，没那回事。所以颜渊的志向可以抵达无私的境界，超越了自我。但是最高的境界是什么？至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老子安之，朋友信之，少小怀之，孔子的志向。孔子谈到他的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分为自我中心，要到人我互动，再到超越自我，这是儒家留给我们很好的启发。那么孔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他五十而知天命， 那能够知天命代表一般人都可以。他也说君子要敬畏三个对象，第一个就是敬畏天命，后面就提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所以你要知道天命然后再敬畏天命。从这里面就很容易了解孔子他所信的是什么。他说祸罪于天无所祷也，你得罪天的话你没有地方可以献上祷告，这代表什么？孔子指向天祷告，鬼神是我们的祖先，你适当的祭祀就可以了。所以呢，孔子指向天祷告，这是很明确的线索。而事实上孔子的生平啊，也就是以五十而知天命作为关键。说到天命这两个字要仔细分辨一下，天命当然代表天有所命啊，命一定有内容要你做什么事，如果没有任何命的内容，他说天命那是很抽象的。所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道天对他这个人呢、有什么样的要求，有什么样的期许跟命令。所以孔子的生平就在五十岁画下分水岭，他五十一岁出来从政做官，全力以赴做得非常好，到五十五岁发现鲁定公季桓子真正有实权的领导，对孔子保持距离了。《论语》里面有一句话是子夏转述的，他说我听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我们说的时候要了解到原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把命跟天放在一起。子夏说我听说，在当时出来教的老师很少，并且子夏说的话记在《论语》里面，所以肯定是谁说的？孔子说的。因为后面所接的是什么呢？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君子敬而无私，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那这句话是孔子的话，他后面才告诉司马牛说，所以君子何必担心没有兄弟呢？你做到善敬跟恭，四海之内的人都是兄弟啊。但前面两句话说明什么？命跟天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学会儒家之后就可以了解孔子的思想有什么特色，他能够了解什么是死亡。说到死亡有两种认识，第一个，死亡是自然生命的结束，任何人都一样生老病死没有例外。但是第二个更重要，死亡是价值生命的完成，你这一生做一个人到最后就要问，我有没有实现某些价值呢？价值两个字是你自己要去选择的，我们最简单的说，我有理性想求知，价值就是真理，我有情感想追求情感的表现，美呢就是价值，我有意志可以选择要不要做正确的事，善就是价值。所以平常我们很容易把真呢、美、善当作人生追求的价值。以儒家来说的话呢，善这种价值是最普遍的，因为你能不能求真理还要看你有没有受过教育啊，各种条件，你能不能够审美还要看你各方面其他的环境的配合。但是行善是普遍的要求，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对于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论语》仍然是人生正道的指南。傅培荣教授为我们总结出四个字作为方向：约、束、俭、敬。第一，对自己要约；第二，对别人要束；第三，对物质要俭；第四，对祖先、对天地、自然要敬。 如果你说今天二十一世纪从《论语》里面得到什么样的材料可以让我们作为座右铭，那么我们也用四个字来说。第一个，对自己要约；第二个，对别人要束；第三个，对物质要俭；第四个，对祖先、对神明要敬。第一个，对自己要约，所有的修养都要从约束自己开始。这个约束自己啊，有时候可以从你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像你贫穷，孔子会说贫与贱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我不会排除。我在贫穷跟困难里面我可以修炼自己，这不是约吗？孔子说自己哪些事情他罕言，很少主动谈到，哪些事情他不语，他不跟别人讨论，他非常谨慎的三件事，他有四样忧虑常常在烦恼的。你把这个只罕言、只不语、只知所慎、只知所忧放在一起，就知道说孔子是如何的自我约束。我们今天学儒家绝不是说学儒家之后马上就过得很快乐，这个快乐不能够别人给你，一定要你自己 从约束自己开始。你越能够约束自己的话呢，就越觉得自己的生命呢有一种自我的觉醒，有一种主动的力量。这是第一步，对自己要约。你做自己的主人，能够主宰自己的生命，你才能够有一个活泼自由的人生。第二个字叫做怎么对别人呢？对别人要恕。恕这个字非常好。你看中国人造字如心为恕，就是将心比心。我们今天称作换位思考，非常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跟任何人来往，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只要是人，你都以这个八个字，我不愿意别人怎么对我，我就不要这么对别人，就有尊重别人的态度，把别人当自己来看，相互的关怀。所以你跟别人来往，有时候人跟人尽量避免去比较谁比谁如何，谁如何如何，实在不必要。因为人各有他的特色，你跟别人比较，很经常是以自己的优点比别人的缺点，那并不公平啊。别人也可以这样反过来对付你，天下哪里有人可以过得快乐呢？所以对别人要恕，就是把别人当自己来看，尊重他。那再进一步的话呢，当然是己利利人，己达达人。这是第二个字，叫做恕，跟别人来往。第三个叫做对物质要俭，节俭的俭。曾经有学生问过孔子有关礼仪方面的事，孔子说礼仪与其奢也宁俭，礼里面最重要的是丧礼。他说丧礼的话呢，与其义也宁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好，谈到各种礼仪各种规格，因为古代的人啊，你必须有一定的财富，你才能够推行礼仪啊。因为礼仪是讲排场讲规格的，很花钱的。所以孔子说你要讲礼仪的话呢，与其奢侈，不如比较简约。简约看起来有点固陋，但是呢，我宁可你固陋一点，但是表达真诚的心，真诚的心才重要。那你承办丧礼的时候呢，仪式非常的周全，但是我宁可你心中有真正的哀戚，真正的伤痛的情感，那才是基础。否则你办一个丧礼，然后规模非常浩大，宾客来的很多，最后呢，你心里面恐怕只注意到外在的东西了，而忽略内心里面真正的伤痛的情感。所以对物质要俭呢，包括珍惜所有的东西。我们小时候念书啊，老师都教我们敬惜自止，要非常的尊敬珍惜每一张纸，以至于我们到现在还有习惯，一张纸这面印的字反面是白的，舍不得丢。为什么？白的还可以用啊。像这就是俭。那这种观念推广的话呢，这个世界现在有各种能源的危机啊，生态的问题啊，都可以慢慢得到解决。所以儒家的思想说，你对物质俭的话呢，你自然而然对于别人呢、能够更将心比心，对于自己呢更能够约束嘛。对自己的约跟对物质的俭是配合的。而最后一步不能缺少，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有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先要尊敬啊，对于神明要敬畏。我们祭拜祖先，承认祖先的生命啊死而不亡，继续存在。那做子孙的就可以继续尽我们的孝心，立身处世，扬名于后代，对当代的社会有积极的贡献，这都是对祖先敬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孔子对我们现在的启发，可以说是做人处事，对待这个世界，对待我们的祖先超越的境界，都有适当的一个观念。那以这个做基础的话，中国人对于所有正派的宗教，正确的信仰都是欢迎的。我们也规定信仰是自由的，但它是按照儒家的思想，是顺着儒家的思想发展出去的，由近到远。所以以这个祖先崇拜作为基础，基本上是非常合理的。所以这四个字，对自己要约，对别人要恕，对物质要俭，对神明要敬，把这四个字放在心中，我们将来不但在念儒家的书也好，在做人处事也好，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可以依循。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以上呢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